天水围天泽村泽神楼、天水围嘉湖山庄乐湖居三座，同埋沙田瑞和苑丰日阁。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情人节，无论有冇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阿一。作为好似我呢啲咁嘅坏男孩，梗系拣呢一首歌啦。 梦中情人极好笨，我唔信，我靠真心改变缘分，就是被狂吻。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盛世华章耀香江，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彭德怀当住众人的面夸赞三十九军、四十军等部队，并批评三十八军，之后仲决定将德川交给三十八军去打。原来这个只是激励梁兴初的方法，希望他可以将敌军一举歼灭。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10日，新增1153宗本地个案，初步确诊约800宗。 两名确诊长者离世，两名患者危殆。 元朗及大埔部分污水样本呈阳性，多个地方纳入强检公告。 连接美加桥梁一度被货车堵塞，新西兰亦有反疫苗示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2月10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这个嘅新冠嘅确诊个案咧，就系破纪录啊，1161宗啦，系单日破千。是这个数字上面都是一个非常之高的啦。1161宗的个案入面有1153宗都是本地感染，大部分呢都是而家话是疑相信都是 Omicron 的个案嚟㗎。而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寻日公布都话大约有800宗嘅。见到近日呢都话有一啲嘅检测到阳性嘅病人呢去到医院话要求复检嘅情况，医管局方面就形容急症室呢係已经严重超出负荷，呼吁一啲嘅初步阳性嘅人士呢就唔好再去急症室啦。会唔会你自己都有啲咁嘅经验，或者见到医院你本身去开医院有复诊，或者啲医院嘅员工见到咁嘅情况呢？1872311。医管局方面呢就係要求一啲病况轻微的人士不要去急症室啦。咁要点做呢？就是找一些家庭医生或者私营的医疗服务呢求医。另外就话啦，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的人士呢应该找他们的屋企人啦、朋友啦，或者一些速递服务呢是帮助是交返呢些深喉唾液样本呢在屋企呢耐心等候。又话呢就算他们去到急症室啦，亦都可能要更加比较长的时间呢是在一个分流检测站嗰度等啦，唔会加快成个入院嘅。你又點睇1872311？對於而家成個醫療系統應付疫情嘅情況點睇咧？咁電話旁邊又請一位嘉賓，係有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早晨。 各位聽眾，蕭樂文，早晨。 早晨，早晨，教授。想問一下啦，而家就係破千啦，尋日嗰個嘅數字睇到1161宗咁樣，亦都係連續第三日單日確診嘅數字係可以話係即係一路係創一個新高啦，算唔算係你符合你之前嗰、那个预期咧？喺个数字上面，大家又会谂啦，去到高峰未咧？几时见顶咧？咁你自己点睇呢个？ 其实呢一个数字咧都系预计之内嘅。咁今日喺我即系继续分析嗰个情况之前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少少一啲流行病学嘅知识。 好啊。 其实譬如今日2月10日嘅数字咧，其实将会系反映紧7日之前嘅感染事项。点解我哋会用7日呢一个概念呢？ 因为一个健康的人士呢，如果碰上了病毒之后感染呢，就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潜伏期。潜伏期的意思就是由感染去到病发，大概 Omicron 来讲呢是四日。咁我哋再睇返卫生防护中心嘅数据呢，一般一个病发咗嘅新冠肺炎嘅 Omicron 嘅病者呢，或者 Delta 呢，其实佢哋嘅延误嘅时间呢，即係延误嘅意思係由佢病发去到確診嘅时间係三天。咁四日加三日呢就七日。咁再简单啲咁讲呢，今日嘅確診数据其实是反映緊年初三嗰个状况。咁大家都留意緊年初三大家会有啲咩动作做咗，可能会去车公庙或者去咗黄大仙等等一啲多人聚集嘅地方。咁所以其实我哋会嚟緊听日就会反映緊年初四嗰个感染事项发生嘅时间。年初五就係后日会个数字会出嚟。咁即係话用呢一个基础之下呢，其实我哋嚟緊呢几日嘅数据呢係出緊年初三、年初四、年初五、年初六嘅感染事项。而喺呢啲日子里面呢，我哋最新出嘅社交距离措施呢仍然係用緊旧嘅。咁即係话我哋估计未来呢一个礼拜嘅状况呢，即係话由2月10号去到嚟緊嘅16号呢，咁应该会系一个继续系一个上升嘅周期。咁直至到边一日先会稍微见到你个新嘅社交距离措施生效嘅数值呢，就係2月17号。即係话今日嘅大家譬如一啲社交距离嘅措施生效咗之后，今日可能都会有啲对应嘅感染事项，要几时先反应呢，就係会系2月嘅17号。咁喺呢个基础之下呢，大家就会諗一样嘢，就係话咁你究竟点样去评估究竟年初三嘅情况究竟係点呢，咁要今日2月10号出咗数据我哋先知道。不过我哋可以睇返年初二嘅时候嘅一个好重要嘅数据，就係一个叫做呢即时嘅繁殖率。咁即时嘅繁殖率咩概念呢，就係讲緊係一个有干预措施之下，因为之前我哋都係用緊一啲旧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咁就係讲緊一个感染者平均会传染俾几多人。咁呢、這个而家呢个数据呢，年初二嘅时间呢，就係、是、一个感染者会传俾 1.8 个人。咁而 Omicron 或者 Delta 嗰个每一代嗰个时间呢，大概係 2.5 日，即係两日半。咁、用返呢一个数字呢 ,1.8 呢，咁即係话今日係1100个个案。咁经历2.5 日之后就一个代呢，就会将佢乘返大概係 1.8。咁即係话经历咗5日之后呢，我哋就会有两代啦，就再乘多个 1.8。所以大家近期成日都听到咩几何式呢，其实个概念就係讲緊你如果个代数係几多呢，就几多次方咁解嘅啫。即係譬如话千一，咁琴日係千一啦，经历两日半之后就係1100乘 1.8。咁如果呢个状况继续不变呢，就继续成 1.8 或者更高嘅数字。咁我哋预计期，所以点解话嚟緊呢七日呢个数字会依然係上升呢，係因为我哋用緊旧嘅社交距离嗰个状况。咁、就大概你会预嚟緊呢几日我哋有机会係见到2000到5000人嘅感染。 但我想知道，就算係即係可能要七日之后先至反映而家呢一个嘅情况啦，但係是不是就等于见顶呢？因为就算你有社交距离措施，亦都可能已经有些个案已经扩散了嘛。就算反映了社交距离措施的一些对疫情的控制，是不是就代表数字是见顶呢？等于七日之后。 其实在七日之后呢，大家就会见到社交距离措施，我们有几样东西一起做的。 没错。 第一样东西就是社交距离措施在今日会生效啦。同时间一个检测呢，你见到过去呢几日呢嗰个检测嗰个比率亦都非常之高。第三样嘢呢，你都见到呢打针嘅人个比率呢，琴日就创咗新高，有80,000+针呢係打咗嘅。咁即係话呢三样嘢一起夹埋之后呢，其实你估计嗰个我哋剛才讲嘅即时传播率呢，可能会由 1.8 呢啲水平呢就回到去可能 1.1、1.2。 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如果呢一个即时传染率呢係大过1嘅话呢，即係话你嗰个 上升咧係仍然係存在嘅。 嗯， 只不過上升嘅速度冇之前咁快，咁即係話佢依然係慢慢地、緩緩地咁上升。咁直至到幾時先開始？所謂我哋見數字上個感染嘅數字或者確診嘅數字係見頂呢，其實就講緊話呢一個即時傳染率呢就去到大概一嘅水平。咁、 嗯、 如果共返過往幾波嘅經驗呢，其實都要再多一兩個禮拜嘅時間呢，你先會見到佢落到去一嘅附近。咁我分享少少第五波嘅少少數據。第五波呢其實我哋經歷過葵涌村突然間有百幾個人感染嗰段時間，我哋由最初十零去到最高呢係百幾人感染喺呢一個一月頭嘅時間。咁當時呢一個即時傳播率呢由即係一點幾嘅水平呢去到大概三到四左右。咁你見我經常都用四呢一個最差嘅情況去講呢，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啦。咁你見到後期呢其實去到差唔多過年之前呢其實已經回到去一附近嗰啲少少水平。所以你見到啲感染數字呢大概係70、80、90、100嗰啲位呢就朗來朗去嘅。咁、 嗯、 大家每一日都經歷緊呢啲咁嘅數字。咁所以其實過年嘅時候大家都過得相對比較放心。咁所以我哋亦都會喺嚟緊，即係大概如果即係我講個樂觀啲啦，因為其實呢我都覺得香港市民呢係需要鼓勵嘅。其實我哋講太多太過誇張嘅數字，可能大家都會比較擔心。咁我哋都講啲樂觀嘅情況。其實如果大家真係頭先我講嘅三樣嘢，譬如話你喺社交距離嗰方面係落功夫啦，你個身體許可嘅話，你可以打針啦，或者你好似遇到一啲需要檢測嘅情況啊，你都俾耐性去排隊啦。呢啲咧其實 overall 咧，你會最後會見到嗰個 R， 即係嗰個即時傳播率咧，其實就會去翻呢啲 1.1、1.2 嗰啲水平，就慢慢去翻一嘅水平。咁就可能去樂觀啲咧，就二月尾、三月頭咧，就可能會見到個頂啦。咁、 嗯、 見到個頂之後咧，其實會一段時間慢慢橫行下咧，咁跟住就會開始回落。但係咧，回落嗰下咧就通常係最危險嘅，因為大家咧就去到嗰下就突然間會好放鬆啦，即係啲社交距離又會開始放鬆啊等等。咁不過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當大家嗰個支針咧個比率打得夠高嘅時候咧，即使我哋啲數字再翻上去咧，即係我哋你見我幾次嘅訪問我都講㗎啦，如果老人家能夠喺呢段時間爭取到打針咧，其實我哋會估計嚟緊打咗針之後嗰個比率高咧，就嗰個感染嗰個死亡比率或者感染嗰個重症率咧，我哋估計就會係會再好啲嘅個數字。咁你見到琴日嘅數據都有兩名嘅老人家咧都離曬嘅，因為感染咗呢個 Omicron。咁其實就反映緊一樣嘢，就話其實除咗要未打針嘅人要打針啦。打咗兩針嘅人咧，其實有一位人士咧，呢位老人家咧，其實都係有死亡嘅情況，所以其實老人家咧，其實都盡快去打你嘅第一針，同埋或者打你嘅第三針，咁咧就以防咧就有啲感染所帶嚟嘅重症或者死亡嘅風險啦。咁呢個就係會預計個情況就會係咁樣咯。 嗯，但係你自己具體覺得而家啲嘅措施，譬如變翻二人限聚啦，變翻而家有個新嘅措施，淨係喺啲私人嘅處所嗰度都話係即係唔好多過兩個住户啦等等，呢一類型嘅措施咧，對於個人流啊嗰個嘅幫助減少有幾大咧？另外咧，有啲專家都提到話，下一步其實咧疫苗通行證都可以考慮咧擴到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啊，甚至一啲户外活動嘅地方，好似公園、沙灘等等嘅。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做到呢步咧？暫時？ 我自己睇咧，其實我你見我記得兩次之前，我都呼籲即係市民咧，其實都留意，盡量避免一啲跨家庭嘅聚會。其實你發現到六點鐘打後，即係堂食禁咗之後咧，其實大家只不過轉移陣地咧，即係將朋友嘅聚會變成喺家中聚會咁解嘅啫。咁、所以我哋就其實喺中文大學嘅研究裏面咧，都見到呢啲咁嘅接觸嘅層面咧，就轉移唔係社區上高，而係轉移咗個家庭。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呢個措施咧，其實係大幅度將一啲接觸， 即係社交上嗰個接觸咧係大幅咁樣減少。咁同埋你見到過年嘅時間咧，好多嘅感染群組咧都係嚟自一啲家庭或者朋友嘅飲食嘅聚會。咁呢啲其實過往一二三四波咧都係經常令到有好多人感染。咁你記得最初第一波嘅時候有打邊爐群組，如果大家聽翻呢個名詞咧，大家都記得喺兩年前新冠肺炎一嚟第一波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第一個好出名嘅群組啦。咁頭先你問到嗰、那個關於咩話？關於 疫苗通行證嗰度 嚟緊我都唔記得咗 ，sorry。 我想問，即係疫苗通行證嗰度，需唔需要再擴闊啲咧？即係而家就已經有一堆嘅處所，就係嚟緊24號咧，就要有一個疫苗通行證啊嘛。咁有啲專家就話可能會係咪會擴闊到去即係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一啲户外地方，好似公園、沙灘咁樣？你覺得而家呢一個嘅疫情，需唔需要去到呢、這、一個範圍咧？喺疫苗通行證嗰度？ 其实我见到个数据其实每一日都上得好快，咁坦白讲其实我諗有啲长者或者有啲人士呢，佢哋都即係都係面对緊一个身体上嗰个问题，所以冇辦法打。咁我知道其实我哋政府都有啲方法呢去豁免呢啲人士去搭车啊或者去商场啊等等啲即係好多唔同嘅措施。但係我諗某程度上都係为呢啲即係唔能夠打針嘅唔健康比較冇咁健康嘅市民咧，佢哋帶嚟咗好多嘅不便。咁所以嚟到呢秒鐘咧，其實我諗可以觀察下先啦，可以觀察下嚟緊疫情即係個影響之下，大部分人打針個意欲。咁我見到其實個數字其實琴日係83,541宗，其實個第一個數字係即係都比較好啦。第二個數字就長者80歲樓上。嗰、那個比率咧，就由最初我見兩成鬆啲咧，而家去到34% 啦。琴日，咁所以其實個數字咧都一路都上緊。咁當大部分嘅人都打咗針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都冇需要係要即係再推行到話去到交通或者其他即係公共地方啦。咁呢個做法。 另外剛才講話打疫苗啦，見到政府呢段時間都好鼓勵大家快啲盡快去打疫苗嘅。但係有專家亦都提到話，不如將第二同埋第三劑打疫苗嗰個間距咧，唔好隔咁長啦，縮短到3個月啦。咁啊，佢哋就即係個目的，希望縮短個疫苗保護力嗰個空窗期，同唔同意縮到咁短咧？有冇其他考慮咧？ 其實你我哋所有嘢都係睇數據嘅啫。其實你攞翻政府網頁咧。睇翻大部分嘅人打針嘅平均時間咧，其實就係舊年2021年嘅7月左右。咁即係話嘅意思，平均值係七月份係咩意思？即係話大部分人都喺嗰個時間打咗佢嘅第二針。咁即係話由2021年嘅7月去到今日2022年嘅2月10號咧，其實經歷嘅時間大概係6至7個月。咁其實理論上咧，其實所嗰啲嘅抗體嘅保護咧，其實大部分咧都已經係消退咗嘅啦。咁所以其實理論上其實縮短或者唔縮短咧，我相信咧個分別都唔大，因為大部分人咧都已經係過咗3個月嗰個情況。咁當然我哋有啲人都係11月左右嘅，但係你要留意嘅啫。而家當你今日好有意欲去排隊打針咧，我估計都唔係。喺一兩個禮拜內，你可以揾到針打咯。可能你都要需要3月呢啲時間先有機會打到。咁其實計翻上嚟都大概即係去到咁上下，你都差唔多要打噶啦。其實，咁係啦。 另外我就想問啦，一方面就頭先有講到一啲疫苗即係大家繼續打針啦，社交距離措施亦都係收緊咗啦。咁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個確診個數字就減低啦。但同時而家喺個醫療系統嗰度咧，都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有啲人確診或者初陽嘅，似乎就仍然留喺屋企，亦都有啲個案係懷疑因為咁咧感染到一啲同住屋企人啊，或者一啲隔離屋啊等等嘅。呢、這個情況喺你哋評估成個疫情個數字上升嗰度咧，有冇加埋呢個因素落去？又點睇咧？ 其实就这个都唔难理解嘅，其实。因为当你个感染数字一上升嘅时候呢，其实你发觉喺欧洲好多嘅疫情初期呢，其实点解佢哋嗰个感染死亡率会咁高呢？係因为好多应该得到治疗嘅人得唔到治疗。因为个医院已经爆晒，急症室已经爆晒，咁所以其实香港而家面对嘅情况就係由最初我哋讲緊一二三四波呢，其实最高都係145人感染，去到今日 二月九号啦，我用琴日嘅数据，大概系1100人左右。咁你发觉个数字已经系差唔多系即系多咗一个位啦，其实。咁所以其实呢啲情况咧，喺我哋做数学模型估算嘅时候计咧，其实都有计算到，就话当呢啲情况一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医疗系统一失衡咗嘅时候，其实就会系大幅度有。死亡率会增加啦，重症率亦都会增加，因为个医疗系统失衡咗之后呢，好多人得唔到一啲对应嘅治疗。 嗯。 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有考虑到。 OK。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啱啱倾过呢就系郭建安，郭建安就系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嚟㗎。同我哋讲到疫情啦，同埋最新一啲嘅措施，包括二人限聚啊，喺私人处所嗰个嘅住户数字上面都有限啊，等等嘅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另外疫苗通行证2月24号正式实施啦，亦都多咗一啲嘅处所系加入呢个表列处所咧，系需要疫苗通行证嘅，咁啊包括就系、是一啲嘅非法铺啊等等啦，商场啊等等啦。你又点睇1872311？咁啊转头翻嚟咧喺8:30之后咧，继续嘅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疫情，因为喺个数字上面都成过千宗，都是比较吓人的。你有点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新高。绝大部分是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超过800宗。两名确诊长者离世，其中一人去年9月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一人并冇接种疫苗。医管局话，近日确诊个案增长速度惊人，即使病人确诊，可能要等几日先至安排入院，承认并非理想安排。又呼吁，若果市民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阳性，建议由家人等协助提交深喉唾液样本复检。本港昨日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港70个地点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当中53个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17个是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17个污水检测呈阳性地点之中，16个位于元朗，1个在大埔。而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分布在多个地区，其中以沙田和深水埗区较多，亦都包括愉景湾愉景广场、山顶梅道一号、The Mayfair、半山区西摩道3号、辉煌豪园等。英国伦敦警方将会向50多人发出电邮问卷，作為調查首相府在封城期間舉行派對的一部分，相信首相約翰遜和妻子亦都會收到。問卷將會發給在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之間8个日子可能參加過派對活動的人士。警方說他們必須就所發生的事情如實回答，並且在7日之內回覆，但是並不意味他們會被罰款。警方調查期間12次聚會是不是違反政府的防疫規定，部分聚會約翰遜有份出席。較早前英國內閣辦公室之前發表報告，批評首相府領導能力和判斷失敗，而有英國傳媒發放照片，約翰遜和兩名人員在場，一人戴上派對裝飾，台上面有一樽汽酒。報導指照片在前年12月15日拍攝。倫敦警方說評估之後認為證據不符合刑事調查的標準。西班牙皇室發表公佈說，國王費利佩6世對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公佈說，

有關於在第五波死亡的這兩位感染了的長者，就說兩個都是70歲以上的，第一個就是在護老院那死亡，就已經打了兩支科興疫苗，另一個就本身是胃癌的，就沒有打針的，個資訊暫時就是這樣。對於現在這個第五波的情況，你又怎麼看 18723111 18723111？另外有關於不同的措施政府都做了，早前都公布，譬如收緊限聚令，公眾地方群組聚會人數由4人縮減到2人，私人處所禁止兩個家庭以上的跨家庭聚會，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1。另外剛才就講到一些可能快速測試做了一個的陽性結果，那有些市民都要做復檢的，想那他們就現在醫管局都說請他們就不要直接去到急症室，那就說可以找家人朋友或者自費運送深喉唾液樣本去到醫院，那究竟怎樣拿這些的深喉唾液的呢一啲嘅測試嘅包咧，咁亦都話市民可以去到46醫管局指定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啦，121嘅郵政局啦，同埋20港鐵站咧係攞呢一啲嘅樣本瓶嘅。對於即係醫院有一個嘅情況就係、是因為有啲人感染咗，暫時未入到去醫院，見到明報包括明報在內啦，就話有一啲嘅病人都係尚待送院嘅，佢哋就做咗個統計嘅，截至係尋日傍晚6時最少200多名嘅病人係等緊送院啦，有人係等咗7日都係仍然係未被隔離嘅，醫管局就承認部分病人咧或者需要等幾日先至入院，情況唔理想，會唔會你都係有呢啲類似咁嘅經驗咧？講下你嘅睇法，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 18723111。除咗入院要等之外，近日都見到好多地方要做強檢啊，有排長龍，要排隊等嘅情況都有嘅。有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方面。檢測方面，電話旁邊就有檢測站承辦商是進嶺生物科技營運總監孫明琪。早晨。 早晨。 早晨孫明琪，你好啊，可不可以講下你哋我見尋日你哋就開始了在長沙灣體育館有一個嘅檢測站，就是試行半日嘅啫。你哋本身有幾多個檢測站嘅一共？ 總共有5個。咁長沙灣其實係琴日先至下晝突然間開嘅。 突然间开，即系成个筹备上急唔急啦？同埋我见你哋系咪都有一啲即系针对近日多咗人排队排长龙嘅情况？你哋有啲即系管理上面或者派筹方面有啲安排？ 系啊，其实因为而家其实政府可能食卫局都想开多啲即系新嘅站，就方便翻市民。其实一路都揾紧承办商咧，即系尽量可以做到就开多啲。咁我哋其中一个啦。咁啱啱有一啲站呢我哋做完咗，咁有少少 resources， 所以就搬咗去深水埗比较而家比较严重啲嘅区域啦，咁我哋开到个站。咁其实筹备真係半日时间嘅啫，即係我哋上昼先執嘢，跟住下昼就开。咁寻日呢喺第一日试运呢，我哋就用咗即加咗一个叫排队机啦，咁其实係攞筹嘅啫。讲真呢、這个唔係咩新嘢，而喺寻日嚟计呢我就覺得仲有待空，即係有待改善嘅，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我哋2時先開，咁但係市民其實8時嚟一排隊， 即係佢哋唔知道今晚先開，因為佢哋 係， 嗯， 佢哋唔知道，唔係我相信佢哋係知道2時先開，但係因為周圍嘅站都滿曬，佢哋就慣咗去排隊，咁所以佢哋8時開始排，喺我哋去到2時開之前咧。其实我想那里已经有大概600人在排人队。 嗯。 那我们就提早半个钟开了、最后都是。 OK。你觉得还可以怎么改善呢？是不是那个机可以早一点就开始出飞给他们拿 呢？我有两难的。其实你说我出早一点出飞给他们很简单而已，我不是推出去给他们拿。 嗯。 但是我就很担心呢，即是如果我这样做呢，其实未到2時就所有筹都排晒了。咁跟住2時先知啊，我知道佢今日2時开，跟住走过嚟嘅人咧，咁可能就一张飞都攞唔到，即系呢个又系另一个问题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啱啱10時就开啦，咁我叫咗同事，即系而家已经准备紧噶啦。咁我未知个排队人数，但系我预计咧就唔会有琴日咁严重，因为琴日相信系有啲人佢误会咗我哋10時开，咁所以佢又嚟排啦。咁应该如果累积嘅人，譬如举个例啦。是200人以内，咁我哋其实朝头早咧会先消化啲人，其实都唔使攞飞噶啦，直接入去，咁去到一路一路有新嘅人嚟咧，我哋就会再派飞俾佢。 咁希望佢咧就知道啊，嚟緊咧其實佢大概一個鐘頭或者個半鐘，甚至乎三個鐘之後先有得做，咁佢到時再翻翻嚟。咁呢個係我哋願景係想咁樣做。 嗯，即係攞籌都唔係話一入去即刻攞，總之你有空間就消化咗啲人先，到見有翻咁長龍嘅先至派籌，係咪咁嘅意思啊？ 冇錯。 嗯 ，OK。可唔可以講下整體你哋派籌程序係點啊？攞完籌之後，佢哋要點樣先知道係咪到佢哋啊？又可唔可以揾屋企人朋友去代攞籌啊？得唔得啊？咁。 而家呢因为人数太多啦，我哋喺攞籌呢就最简单，佢有一张籌，有一张实体嘅籌喺度。咁上面有个二维码，佢只要搵手机去 scan 呢个二维码之后呢，咁其实佢就可以睇到而家我哋嗌緊几多籌，其实同食饭系类似嘅。因为其实个 concept 本身就系食饭嗰啲机攞嚟套用喺我哋检测箱度。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叫朋友嚟攞啊，或者屋企人嚟攞呢，咁其實我哋啱啱有一個新嘅措施，叫啲同事去用㗎喇，就係如果你幫屋企老人家攞，你可以攞佢身份證副本同埋一個長者卡，咁我哋會俾佢攞多一個籌。咁或者佢係傷殘人士啊嗰類型嘅呢，都係有一啲即係相對應嘅卡啦，咁我哋都會可以幫佢俾多一張籌佢。但你話可唔可以再多呢？因為其實昨日我喺其他地方已經發現咗有一啲人係賣籌啦，即係有啲咁嘅聽聞啊，有市民咁講俾我聽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始終都係派籌嗰個位置咧，有個人喺度睇住，一人一籌。 OK， 但係總之你哋攞嗰陣就冇話將籌要聯繫住嗰個人啲資訊啊、身份證嗰啲就唔需要嘅。 唔需要。 OK。好啦，但我想知啊，譬如你用二維碼先至知道個籌係去到幾多仲爭幾多到你咁。對於一啲長者嚟講，二維碼唔係一件可能好容易用到或者好認識、好熟悉嘅一件事物啦。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或者一啲長者甚至可能冇手提電話嘅，咁點處理咧？ 如果冇手提電話咧，咁係好簡單。其實我要教佢數啦，即係譬如嗰個站我睇人手而定啦。有啲站可能一個鐘頭會消化三百人，有啲可能甚至乎消化四百人啦。咁我哋會教佢而家你一千籌。咁其實你大概呢兩個半鐘頭之後就返嚟，係幾點返嚟啦，咁應該係冇問題。咁同埋就算張籌到咗期啦，咁我哋都有半個鐘頭俾佢，即係有個 buffer 去俾佢入嚟啦。再者如果我哋遇到啲長者嘅話呢，其實基本上我會安排可以快速入去啦，又或者如果見到佢張籌已經到呢，其實我哋都會照俾佢入去。即係嗰個彈性其實喺個人為裏面。咁我有好多人問過我，喂會唔會做長者快行啊等等，其實一路都 planning 緊嘅。但係個問題譬如有啲區域呢，如果我問邊個65歲以上，咁可能嗰度一千人裏面有七百人都舉手嘅。咁變咗嗰條隊咪仲長過普通嗰條隊囉。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有效嘅措施係幫佢哋諗究竟佢哋幾點嚟。 我想知道， 即呢个就是我哋谂法咯。 OK， 你头先话有啲卖筹嗰啲情况咧，系喺啲员工嗰度听翻嚟，定系点啊？有冇听到系去到卖到或者炒到几多钱？ 我谂就唔方会贵嘅，因为你做一个 test 都第一唔使钱啦，第二就算你做一个要 pay 嘅 test， 咁可能都系讲紧200几蚊啫。咁但系我系喺员工度听翻嚟嘅，即系有同事同我讲话。喂，已經有假籌同埋有個客話俾，即係有啲排隊嘅人咧話俾佢聽咧，又已經出面賣緊籌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更加嚴緊去控制，係一個人只係攞一張咯。 OK， 我見有一啲嘅尋日到場嘅市民就有啲不滿，就話即係派完籌就即刻截龍，咁亦都唔知道係幾時係派籌啊，幾時派完啊？咁呢個係咪今日應該會解決到？同埋你哋派嗰個籌嗰個量咧，會唔會都預多少少？可能有啲人攞籌，但係去咗舉個例去咗第二個檢測站嘅，有可能咁又未必嚟噶嘛？會唔會都預多少少？ 我都預多咗嘅。 OK， 係啊，琴日係難預嘅，因為琴日係突然間半日啦。同埋嗰個陣容都有少少即係有少少 即係 unexpected 嘅。我哋見到哇，我兩點鐘先開，但係出面有600人喺度。咁我哋連排、okay. 即係連排俾佢哋攞籌嗰個位置都唔足夠。咁但係我估今日可以改善。同埋我其他場啦，例如葵涌運動場啦，其實我哋都係早一日開嘅啫，即係早一日去搞呢個排隊嘅措施。咁其實可能嗰度地方大，咁佢哋攞完籌，跟住可以即刻散，同埋去附近翻屋企啊咁樣咧。咁其實成件事咧就會做得好少少嘅。 我見有啲報章引述一啲政治專欄嘅消息都話啊，除咗派手機用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或者會動用啊，動員更加多公務員啦，或者一啲外援係負責檢測站嘅場地管理，譬如一啲在家工作嘅公務員，或者好似之前話行業冰封咗嘅旅遊業從業員去幫手。對於檢測站嚟講，有多啲人幫手喺管理人流上面，係咪真係有用？ 肯定会有用。其实我哋今日呢有两个场呢，政府都揾咗，即係食卫局都揾咗多十个嘅公务员，即係一啲可能係在职在家工作嘅公务员啦，学你话斋。咁其实佢哋会嚟帮手嘅。咁我哋会话俾佢知我哋成个营运模式系点，跟住会再分派呢去我哋其他嘅站。咁我希望譬如五个站里面呢都会有大概三至四个一啲咁嘅义工可以帮我哋管理到人流。咁其实个好处系咩呢？第一，学你话斋头先二维码系咪个个都识用呢？咁有啲公公婆婆真系唔识嘅，咁我哋可以揾义工团队去教佢啦。咁另外就系话，我哋门口、入口、出口同埋杜绝一啲炒丑嘅人士咧，咁我哋会多咗个人去做管理啦。咁呢个我都肯定可以帮到手。 OK， 暂时冇话检测站嘅人手上面或者都因为多人排队个量都多，影响到个出结果嗰个情况个时间。 喺我哋公司嚟讲咧，就暂时都仲可以，即系都仲可以做到24小时嘅。咁你话以前咧，其实以前我哋12个钟头就出咗个报告噶啦。咁而家真系要拉到去24。咁未来日子我唔够胆讲。咁但系我哋都尽量做。其实我哋公司运作已经系24小时噶啦。 明白，好啊，唔该晒孙永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孙永琪就系检测站承办商，亦都系骏岭生物科技营运总监。你又点睇排队检测嘅情况？1872311，1872311。见到特首林郑月娥早前都喺 Facebook 啦，提到话唔少嘅市民咧要轮候多时做采样、做核酸检测，有唔少呈阳性嘅市民亦都需要等候长时间先至安排入去隔离设施。咁佢就话系深感抱歉同埋不安嘅。除咗呢一啲情況啦，見到有失明人士都有回應到做檢測嘅情況，佢哋都遇到一啲嘅問題喎。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黃俊恆，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 早晨，黃俊恆。有一啲嘅強檢嘅點啦，咁啊都多咗人做檢測。頭先都講到話檢測站排長龍啦。失明人士嚟講，喺接收呢一啲嘅強檢嘅資訊方面咧，其實而家容唔容易嘅？ 其实我相信随住疫情嘅越嚟越严重咧，其实攞到强检嘅资讯咧，相对嚟讲系困难咗。点解咧？因为如果之前 case 冇咁多嘅时候咧，可能大众传媒可能都每一日嘅新闻都可以报到啊，边一区或边几等楼需要进行强检，咁变咗咧就大家会容易啲。咁但系如果你话视障嘅朋友佢系独居，或者是屋企里面基本上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视障朋友的话呢，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你强检的地方和流域数目越来越多，那变成经过大众传媒去拿到信息的机会呢，其实 是低了。那变成一是你就上网看，如果不是呢就是大厦出通告这样。但是上网看是不是各个的视障朋友都这么懂得去找这些资讯，或者是他用到这个智能的手机之如此类这用到就是这些资讯呢？这个是一个的困难来的。那你说如果大厦有通告贴了出来了，那他们看不到，那也是有困难的。咁即係呢個資訊可以點樣幫到佢話俾佢哋知佢哋要去強檢呢？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當然去揾檢測站係另一個我哋好關注嘅情況啦。 點解呢？檢測站好難揾，定係開咗好多新嘅檢測站佢哋唔識揾呢？ 其實係 exactly 就係主持人你提出呢兩個狀況啦。第一就係、是檢測站可能係位於佢哋平時雖然喺社區裏面，但可能呢係佢哋未必經常會去到的一些地方。那邊一對視障朋友來說呢，去一個陌生的地方要他們自己去呢，其實是存在一定的難度。那同埋另一方面呢，就是你知道強制檢測的即是數目越多的時候呢，到到都排長龍。那變成就可能有些人呢是需要跨區去到第一地方去找這個檢測站都不一定。那這個對視障朋友來說就構成更加即、就是一个大的困难啦。另一方面就是很多呢其实不是一个 梗嘅固定嘅處所嚟嘅，係一個臨時嘅檢測站嚟嘅。好啦，臨時嘅檢測站可能只係幾個可以帳篷大小嘅一啲嘅東西嘅時候咧，咁試嘅朋友你去即係點去揾一個 exactly 嗰個位置咧，甚至乎去到啦即係去邊度排隊咧，咁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一個狀況咯。所以我哋都即係亦都有真係有視像嘅。會員朋友打電話嚟我哋機構問啊，咁我可以點做啊？咁樣樣 係啦。可唔可以講下先話去到即係揾排隊揾唔到嘅意思，即係點啊？因為去到唔係應該已經排長龍啊，見到好多人排緊隊嘅咩？ 嗱，即係嗱咁即係對視障朋友嚟講，咁點變咗就係、是你去到嗰、那個即係位置，可能條隊好長嘅。咁其實你揾條龍尾咁係點樣揾咧？咁樣樣或者係點樣樣啦？呢、即係因為其實就我。收到一啲嘅信息嘅就係、是，當如果視障朋友去到個檢測站門口，去得到檢測站門口，揾到嗰度嘅工作人員咧，其實可以同佢哋商量一啲特別嘅安排係得嘅。有視障朋友係可以經歷過海，可以安排到啊快少少做檢測啊，諸如此類。呢一類咁，當時即係可能係再早前啲啦，冇咁長條龍嘅時候啦。咁呢都可能可以安排得到。倒反而即係去到啦，要做檢測咧，其實相對有困難細嘅。但係知道資訊同埋去個檢測站個中嘅過程咧，係比較遇到困難嘅地方。 嗯，有啲咩建議咧？針對頭先話，無論係資訊上面檢測站難揾或者排隊嗰啲情況，社福機構自己有冇啲咩可以幫到，或者政府仲可以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咧？ 嗱，我相信就係因為強制檢測係即係政府。強制市民要去做啦，咁呢一類嘅配套，首要嘅我相信由政府去作出回應，可以嘅話政府作出回應咧，係其實係最適當，即、就、係、是、一啲可能係一啲資訊嘅熱線，一啲可能係即係求助嘅熱線，會唔會係可以安排到由政府去組織一啲人幫手咁樣樣去做？因為如果你話所有嘅視障嘅服務使用者或者啲我哋啲會友揾社福機構去幫手嘅時候，其實社福機構一下子都未必可以組織到人去做呢件事，而且因為你強檢啊嘛，咁變咗其實個風險係唔係由個機構去承擔咧？呢個係一個我哋要去考慮嘅東西。咁所以如果可以由政府安排一啲嘅人手或者資訊嘅熱線或者服務，咁係最理想嘅。當然除此以外我個人都會覺得就係、是、其實通常要強檢嘅就係成品樓一齊強檢，即係呢個係比較常見嘅情況。即係如果即係唔好彩一間大廈真係需要強檢啦，即係隔離左右鄰舍，如果你知道係有一啲視障朋友喺裏面係獨居或者成個家庭都係視障嘅，如果你知道嘅，即係當你知道呢個信息啊，需要強檢啦，咁可能係通知一聲，即係可能拍拍門通知一聲，或者用你嘅聯絡方法去通知一聲啊，需要去強檢喎，咁可能係大家幫忙，互相幫忙，鄰舍之間去互相幫忙，一起去即係附近嘅地方做檢測，我相信都會比較理想，因為我都聽過有會員。朋友佢哋啫，當佢哋知道收到信息，因為佢哋係從家務助理嗰度收到信息啊，就係話因為可能佢哋需要有啲送飯啊、打掃服務之類，咁佢哋可能啲家務助理就話俾佢聽，喂，你嗰個要強檢喎，咁佢哋知道要強檢啦，咁佢哋就可能聯絡埋啊，佢哋樓上樓下咧有其他嘅視障朋友一齊喎，咁樣樣，咁佢哋去，咁都係聯絡翻樓上咁一齊去咯，咁佢哋比較幸運嘅就係、是、佢哋。遇到喺大廈外面咁遇到可能相熟嘅保安員咁樣，咁即係物管嘅同事，咁就可以幫手去指引佢點樣去做檢測。咁所以我相信就係、是、即係政府可以做少少功夫，就可能啲資訊嘅發放或者一啲組織嘅一啲嘅人手啦。咁其餘嘅就係我相信街坊鄰里物業管理嘅同事們咁、 okay. 可以幫幫手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黃俊恆。黃俊恆就係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對於視障人士做檢測，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份子有唔同嘅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咧？18723111，18723111，想同大家講下咧，屯門良景村 結流，因為他們就是圍封強檢，在昨天政府都說在圍封強檢的行動裏面發現了70宗的初步陽性的檢測個案，情況令人憂慮。其實已經由星期日開始晚上開始是圍封的了，到現在都超過三日了，整棟樓裡面的情況是怎樣？會不會你都是裡面的街坊呢？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梁景村梁傑樓居民陳先生，早晨。 早晨，你好，小先生。 早晨，陳先生，你自己都是梁傑樓的居民，暫時在裡面圍封的情況或者安排如何？你自己看到 其實在入面的衛生情況都比較差，還有職員的指示其實都不是特別清晰的。其實我們圍封了接近四日，垃圾的情況其實都一日比一日嚴重的，因為出面走廊的垃圾山我想堆到成三層那麼高都不止的了。你想想每一日每間每戶一袋垃圾，我們每層都18個人了，所以其實出面起碼大大話話都堆了30個垃圾到了。 垃圾就是你們最主要關注還是怎樣？ 其實我哋最主要關注係佢個疫情嘅情況，因為我哋其實呢由第一日開始，星期日夜晚啦，咁去到星期一嘅朝早，其實已經有部分街坊已經收到其實佢係陽性定陰性嘅，因為我本身係有organize 一個即係佢哋良傑街坊嘅群組嘅，咁大家都會見到喂我哋邊個陽性就自己講出嚟，咁大家可能會小心清潔啊咁樣，咁關注嘅情況就係喂陽性嘅住户係一路即係頭一兩日都未有任何清晰嘅指示，佢到底要點做，甚至係唔知佢到底係需唔需要來做檢測一開頭。咁結果陽性同陰性即係同一户嘅人都未有分開嘅時候，就開始喺屋裏面就會傳染，然之後繼而就開始慢慢由上而下或者左至右咁樣散播開去咯。咁呢個情況就比較嚴重嘅。咁第二樣嘢其實咧，都出現了兩次的了，就是當局給陽性的住戶的指示不清晰，分別是星期二和昨晚都有試過這個情況，就是有確診的住戶即可能聽錯又好，或者職員指示不清晰都好，在我們做檢測的情況下有陽性的住戶入面 的可能就算他是密切接觸者也好，或者真是住戶都好，他落了去。 陳先生，要九點之後才再詳細問多你，稍後再找你好嗎？ 好 好，麻煩陳先生。 800宗，當中涉及多個家庭群組，確診人數大幅上升，大量手持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市民湧到醫院急症室求診，醫療系統頻臨崩潰。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表示，由於各區急症室嚴重超出負荷，呼籲病情輕微的人士可以向私營機構求醫，不要去急症室求診。同時鑑於醫療設施日漸飽和，將會進一步修訂出院條件，確診病人只要沒有病徵就可以提早出院，在屋企進行自我監察。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疫情重創公營醫療體系，醫管局呼籲病徵輕微者向私家醫生求診，以減輕急症室的壓力。醫學會會長私家醫生蔡堅表示，如果病人沒有打針又持續出現咳嗽和喉嚨痛等呼吸道病徵，就不會接診，直至到病人獲陰性檢測結果。他解釋，私家診所沒有負壓病房和足夠的防護裝備，擔心如果病人最終確診，會增加相關醫護和其他候診病人的感染風險。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前日交代疫苗通行證措施，當晚深夜刊憲全新的規例，顯示修例條文賦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進一步權力，指示任何類別的處所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實行通行證，即是涉及場所，可以比現時23類處所更多。加上條文寫明，商場、處所的掌管人需要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進入者打針，同當局指商場可以採取被動執法有差異。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近百名五歲或以下兒童確診，住院時間中位數長達20日，較成年人更長。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表示，兒童染疫的後遺症不能夠睇小，有青少年失味覺9個月，亦有兒童康復仍然出現發燒、出紅疹等情況。疫情嚴峻，關日華呼籲全民接種疫苗，為不能夠打針的嬰幼兒提供保護，幫助香港盡快擺脫疫情困局。 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昨日表示取消剩下的公海遊航程，提早兩個月撤至新加坡，而另一間公司星夢郵輪就進入清盤程序，公海遊復航後五個月暫停，最快亦都要等到去本年的十一月才至會有新船到港，即是話啟德郵輪碼頭至少有九個月曬太陽。有旅遊業界指期望疫情回穩後的空檔碼頭可以用作俾短暫展覽之用，大旺人流，亦都有意見話可以即時借用有關的車位停泊停運的旅遊巴。《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由 Omicron 引起的新一波疫情持續惡化，今個月23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原定到立法會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演辭，不少議員建議轉為視像宣讀。據議員透露，立法會有與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聯繫，商議司長是否繼續到立法會宣讀預算案，相信有機會轉為視像形式發布。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回覆記者查詢時未有回應會不會視像宣讀，只是說預算案將會如期在2月23日發表，預覽演辭安排就需要留意之後的相關公佈。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本港疫情處於極度嚴重危急的情況，特區政府應該進一步限制人員流動，積極研究禁足強檢方案，搞清楚需要多少檢測人員，怎樣保障基本民生，拿出全面抗疫方案，並且立即請求中央援助，快速提升檢測能力和建設大型方艙醫院，盡快扭轉疫情惡化的趨勢。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本港新冠病例幾何式急增，公立醫院病床即近爆滿，看來無可避免要讓無症狀或者輕症病人在家治療。社評認為，當局應該及早制定和公布預案，準備為相關病人妥貼遙距診療和送藥，替家人寄送快速檢測包等，更加重點要嚴防開始失守的老人院舍，避免更多人染疫離世。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就說，疫苗通行證還有大約兩個星期實行，很多執行細節都未清晰。有受社署資助設於公共屋邨的長者日間服務中心向用家預告，因為中心是屬於商場範圍，如果不打針就會被拒諸門外。有照顧者批評社署是零支援。社論說，希望坐在辦公室的特首和高官放下身段，施政貼地多一些。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昨日新增本地確診數字突破1000大關，政論說港人亦海中苦苦掙扎，奈何港府口港同心抗疫，但是未見雪中送炭，反而回亂祭出辣椒，仿似要將市民逼上絕路。政論又說苛政猛於虎，市民焦頭爛額之餘，無不滿頭問號，到底港府在防疫上做了什麼，港人的犧牲又為了什麼。《東方日報》政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喺沙田港铁站对开有意外，中快线受阻，好多车啦。而家龙尾过咗马场噶。大埔公路去九龙喺沙田马场喺呢个沙田港铁站对开咧，因为有意外，中快线受阻，龙尾过咗马场。還有就是新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住南邊圍路迴旋處那裡都有意外事故的，咁現時那裡都是比較多車啲的。新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住南邊圍路迴旋處都是有意外事故，咁所以那裡都是有少少擠塞的。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近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提下大家啦，西贡嘅濠涌路有工程嘅，咁去西贡公路方向部分路段咧就比较多车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葵联村、联月楼、将军澳富宁花园二座、湾仔天乐里三至五号、侨康大厦、西营盘德富道西224至226号、深水埗柏树街4至10号、 土瓜湾燕安街26至28号，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三期百老汇街57至59号，深水埗基隆街112至116号，愉景湾愉景广场同埋山顶梅道一号 The Mayfair， 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喺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嘅样本，向涉及嘅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先可读取结果，时间唔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唔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情人节，无论有冇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推介的情人歌梗是这一首啦。 是与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022年2月10日。新增1153宗本地个案，初步确诊约800宗。 两名确诊长者离世，两名患者危殆。 元朗及大埔部分污水样本呈阳性，多个地方纳入强检公告。 连接美加桥梁一度被货车堵塞，新西兰亦有反疫苗示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屯門梁景村梁杰樓嗰个颶風嘅情况，就由星期日晚一路颶風到去而家嘅。咁啊，寻日政府就话喺个颶風检测嘅行动入面呢，都发现咗70宗嘅初步阳性嘅检测个案，情况令人忧虑。咁但係就话呢嗰啲嘅个案呢属于较散发啦。咁啊，大厦嘅喉管同埋结构都冇问题，就无需要撤离嘅。民政事务总署有个回复㗎，就话已经喺呢一个嘅相关嘅宣告啦生效期间为一些受检的人士派饭盒，提供罐头食品、即食面、粟米粒在内的食物包，方便他们作一个膳食安排。另外都提供了日用品、消毒用品。民政事务署除了在大厦当眼处张贴通告，以及在大厦的外围作出广播之外，亦都一直和梁景村物业服务办事处保持紧密联络，向居民传递信息的有关于垃圾处理的意见。经屯门民政事务署向梁景村物业服务办事处跟进之后，办事处已经即时安排清洁承办商为所有的楼层清洁垃圾了。有关于这个就是屯门梁景村现在那个梁杰楼的颶风，民政事务署的回复。继续跟陈生谈一下，刚才就在九点之前跟他谈的梁景村梁杰楼居民陈生，早晨。 是你好啊， 陈生，我想问多少少，因为头先你就话有一啲嘅街坊可能系感染咗，但系因为未送走啦，咁就可能感染埋其他屋企人，同埋话有一啲垂直啊横向传播啊，咁其实你点知啊？因为根据卫生防护中心所讲咧，就系话而家梁杰楼一啲比较散发嘅，即系佢嘅形容啦，个位置比较分散啦，嗰啲感染嘅个案，但系你哋嘅观察又有啲唔同系嘛？ 是啦，因为其实呢我哋本身群组里面大家都会互相好似接龙嘅形式去申报下，喂大家楼层边个单位会确诊咗，咁等大家喺嗰个方向嘅时候，即係可能啲窗会闩返好啲啊，紧啲紧密啲喷漂白水咁样。咁即係可能係政府喺星期二定星期一嘅时候讲咗个 terms 係散发性传播，咁但係佢又冇好 detail 去讲究竟何谓散发性传播。咁唔通即係我哋最近关注嘅其中一个情况，就係因为其实我哋即係明白可能政府会找了专家去看一些喉管，但是你即我们会见到大部分确诊的都是中低层，差不多接近都有6-7成的0-7、0-9住户都中晒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合理性怀疑。但是即 即係撇除呢個原因啦，咁你會見到咁多垂直07、09甚至可能13號單位都中曬嘅時候，咁我覺得佢應該要再揾多啲專家去研究究竟係咪真係單單係喉管，定一話可能係一啲空氣啊或者一啲氣體嘅傳播都有機會。咁同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我哋會覺得，喂，點解你即係你明知個風險咁大啦，即係雖然你依家 group 埋話咁多日有70宗，其實只不過是星期日到星期一是50宗，這幾日呢其實我想說我們得到的資訊是零咯。因為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呢？第一，即係你其他住户甚至葵涌村爆到咁誇張，佢都會同你講，喂，我有幾多個數字確診咗。咁我哋呢幾日嘅數字其實係冇嘅。你會見到，就算係張竹君又好，或者係政府喺度即係講梁景村嘅情況都好，佢都話只不過係延長圍封一日，但冇講話到底有幾多確診數字。其實我哋呢幾日咧區內大廈都會人心惶惶，喂，到底係咪真係爆得好勁啊？結果琴日即係可能有媒體開始關注嘅情況下，或者即係咁啱得咁巧嘅巧合，佢就開始講翻，喂，原來我哋確診呢幾日只不過多咗十幾宗，即係我明白十幾宗都可能會好多再傳染落去。咁但係我哋關注嘅係你，我哋唔介意配合政府，問題係政府有冇即係俾一個好明確嘅消息我哋，到底我哋有幾多宗，同埋到底啲陽性需要點樣處理？咁因為呢幾日咧，就算陽性初陽又好，陽性又好，佢未送院嘅時候，即係有啲密切接觸者都未必會真係有機會確診㗎嘛。咁但係佢都即係 group 埋咗你喺屋企裡面嘅情況下，咁再加埋啲密切接觸者又好，或者有其他街坊會經過會傳染。因為呢幾日其實呢圍封咁多日呢，我哋大廈係完全冇做任何大清洗啊、清潔啊、漂白水都好，即係你見到其他就算話有強檢有確診者到訪都會同你清潔一次，但梁潔林冇呢個情況。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整体嚟讲，佢觉得系个资讯性发放啦、清洁啦、等等咧，都系要再改善嘅。同埋一啲即系确诊咗或者一啲初阳嘅人士，究竟点样可以分隔佢哋，避免佢哋对其他屋企人或者街坊造成一个即系传染嘅风险咧？佢都有一啲嘅意见嘅。咁除咗陈生之外，梁景村梁杰楼居民啊何先生都打上嚟，早晨。 早晨啦， 早晨啊，何生，请讲。 系啊，咁我就咧，被围封之前咧，已经收到有同层单位咧，已经有两个确诊咗噶啦。 嗯， 系啦，咁咧就迟迟都未送院嘅。咁 而家送咗未噶？知唔知？ 而家就送晒嘅，就系分批送咯。 嗯、 我都唔明白点解可以咁样安排咯。 嗯嗯，而家你屋企嗰个情况系点啊？你自己一个人住定系点嘅？ 我一家三口加妈咪。咁、 嗯、 阿仔咧就唔好彩啦，就琴日确诊咗啦。 嗯， 咁就嗰个快速测试咧，其实都好鬼儿戏咯。 你哋系做咗几多次测试先知道仔仔系确诊嘅？ 我其实做每次测试咧都系阴性。 总共做咗几多次啊？而家系 做咗两次。 嗯嗯，即系去到第三次就确诊啦，系咪咁啊？ 第三次就报告 阳性啦，系出咗叫阳性啦，系嘛叫做？ 系啦。 咁而家系而家个安排系点样咧？就系呢个情况而家系阳性。 等我等卫生署安排咯，佢就收集资料就冇声冇气啦，已经。 嗯，暂时等咗几耐咧？ 等咗琴日确诊就等到而家今日咯。 嗯，你哋会点啊？即系譬如同即系始终大家都系喺同一个位置嗰度住啊嘛，都要。咁你哋自己，譬如你同太太同妈妈嗰个情况会点啊？点样会唔会点样又要照顾小朋友啦？同时都要点处理咧？ 系咯。咁我哋咪戴口罩咯，冇办法噶啦、因为咧我哋都打晒针啦，咁啊细路仔就冇打啦，咁就比较即系危险啲咯，就。 嗯，整体所有安排你点睇？而家围封入边？ 围封入边已经好乱噶啦，已经啊，即系又唔清晰又唔成。咁佢之前话嗌咪咧落去嗌咪啊，咁咧就系喺楼下嗌，咁你应该每层楼嘅楼层大概可能你五楼就讲一讲啊，十楼讲一讲，根本就唔清晰。你话贴通告喺个走廊度， 嗯， 我哋点睇咧？我哋出去睇，我出去睇啊，冇可能噶嘛！你唔嗌咪咧，根本就冇人知道系点样，都系靠群组出边嘅安排啊。见到喂有检测啦，咁你有检测，咁啊啲人一窝蜂就落去，冇清晰嘅指示，咁、你令人即系担唔担心咧？其实一窝蜂落去 ，OK， 仲有咁嗰啲即系讲一讲咧，嗰啲长者即系可能又见到有物资派啦，又贪心，惊冇得攞， 啊，咁啊早早啊落去，啊人哋未拍门你又落去，咁你咪咩咯？咁啊密集式咁喺部呢度困喺度，困住大堂都好耐，咁啊龙尾都未消散就落去啦啲人。 嗯，即系总之都系一个资讯上面嘅发放，觉得可以再做得好啲啦。否则就见到有啲居民就系无论系检测或者攞物资方面都系比较有密集嘅情况啦。可能喺大堂啊、电梯等等。呢、这个就系何先生喺良景村良杰楼观察嘅情况嚟嘅。唔该晒何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政府都早前就宣布话系计划会修订雇佣条例，就系俾雇主咧系解雇一啲喺实行疫苗通行证嘅地方翻工啦，而又拒绝接种疫苗嘅雇员，咁就话如果系解雇呢一啲雇员咧，日后就唔会啊被视为不合理解雇嘅咁样。嗱，呢个情况咧，对于一啲嘅劳工界嘅代表啦，好似工联会方面啦，就见到就话而家啲情况咧，就系话医生咧唔能够断定。是不是簽發一些豁免接種疫苗的證明，那就即是如果這樣就可能令到一些不打針但又不獲接這些疫苗豁免證明的人呢就是被解雇，他們就擔心有這樣的情況的。那僱主方面我們又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一下，有勞顧會資方代表郭振華，早晨。 是早晨，是 今日。早晨郭振華，為什麼今次這個宣布有關於僱傭條例修訂一些不肯打針但又在疫苗通行證地方的一些僱員就會如果炒了他們就是不視為一個不合理解僱的，為什麼看這個做法先？ 首先就對於政府這個條例的修訂其實是方便了在僱主和僱員之間，當僱主呢是聽到有好多一啲佢哋在職嘅一啲同事啦，係向僱主裏面提出咧，就係佢哋一聽到，因為喺未有打針嘅一啲即係同事咧，假如佢受到感染嘅時候咧，佢好有可能咧會成為一個咧係相對咧係高風險嘅傳播者。嗱，呢個咧最近的而且確我哋聽到好多啲專家都有咁嘅敘述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就僱主需要去研究，就係因為僱主有個責任咧，係提供一個安全嘅工作場所，係俾啲僱員嘅。咁如果有啲僱員即係睇到有呢個係可能因為未打針而成為一個高風險嘅場所咧，佢哋會相對提出係應該係非常合理嘅。另一方面咧，亦都喺僱主上面睇咧，就假如佢哋一啲僱員咧，佢又係好需要呢啲僱員去工作嘅。系即系唔能够系佢可能喺离职系太长嘅时间，咁但系如果佢又冇打到针吓，佢冇打针而令到咧佢容易受到即系感染嘅时候咧，而出现重症嘅机会又多。 嗯， 咁佢出现重症翻唔到工，又可能好长时间依赖佢，可能系会失咗预算嘅。咁呢啲嚟讲，对雇主嗰方面咧，喺个管理者上边，佢考虑嘅因素就会多咗好多啦。咁今次當然啦，如果有條件嘅一啲僱主咧，我哋睇到好多啲大嘅公司啊，啲會計師啊，或者嗰啲即係財經界嘅，好多都對佢哋員工裏面都定咗，你唔打針嘅冇翻工啦。咁啦，咁呢個就顯示出嚟咩呢，就係、是、其實喺個即係職場裏面咧，都有一啲呢啲嘅訴求喺度嘅。 但唔打針嘅人入面有幾多其實係攞到一個醫學證明，佢哋係不適宜打針嘅？ 呢一度咧就一般睇到差唔多，即係呢啲喺出面嘅啲數字咧，就大概喺10%，即係呢一個咁嘅即係左右裏面啦。咁因為你啲在職嗰啲都喺香港已經打咗針嘅都有80%+啦，咁都年輕嘅都係在職比較多嘅。用呢個咁嘅回算方法啦，咁可能係剩低嘅會大概10%+度。咁呢度裏面究竟有幾多咧？係即係話係因為身體不適啦，或者佢自己個人係過分擔心啦，仍然咁呢個都係需要面對嘅。咁但係有多啲僱主咧都提出，就係佢俾埋一啲醫生，即係而家出面有做嘅$400嘅，就你去檢查，你檢查完你佢會俾一個證明，建議你究竟適唔適合打針咁。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即係法例嚟㗎嘛，佢建議你都係驚，咁你可以唔打㗎喎。 咁就假期啊，都俾曬好多。咁所以即係出現嘅難點咧，而家都係有呢樣嘢。咁對於政府而家係即係話，喂呢、這個如果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咧，你佢嘅離職係不合理咧，咁唔係代表政府鼓勵你去做呢樣嘢。 OK， 即係話係你可以有一個途徑咧。你去做一個即係一個非常難決定嘅一個決定咯。 而家有啲情況，譬如見到一啲勞方代表提到有啲長期病嘅，真係擔心身體情況嘅，但係真係睇咗醫生，醫生唔肯發一個嘅豁免醫學證明俾佢啦，甚至一啲孕婦佢哋都擔心打咗疫苗會傷胎嘅咁樣，但係都冇醫生肯寫一啲嘅豁免證明書俾佢。如果咁嘅情況下，就即係冇豁免證明書又唔肯打針啦，咁嘅情況係咪僱主都會就咁聽呢兩類情況都會係作出一個嘅解雇咧？ 我相信都唔能夠所有嘅僱主都會用相同嘅即係一刀切嘅方法，係要視乎嗰個僱主本身係對於嗰個員工喺佢嘅職務上面嘅崗位責任係點樣。咁唔能夠即係一視同仁嘅。咁呢個我哋都要睇翻喺唔同嘅僱主裏面有個別嘅情況嘅需要咧，佢會作出一個決定咯。 嗯，點睇孕婦嗰個情況？因為我就咁睇翻啲相關文件啦。而家就係有個新冠疫苗接種嗰個醫學豁免證明書咧，其實佢咧孕婦都只能夠係作為打科興嘅豁免嘅醫學原因啊。即係如果你打伏必泰咧，就冇話係孕婦係可以攞到呢一個嘅醫學豁免嘅。呢、這個情況，如果孕婦真係攞唔到醫學豁免，而係解雇佢哋，你覺得有冇問題咧？無論喺道德上定係法律上， 我相信喺即係僱傭條例裏面咧，一路以嚟咧，對於孕婦都係有一定嘅即係保障喺度嘅。咁如喺如果真係因為受孕係而未能夠係即係因為身體情況啦，包括身體情況唔能夠打針嘅，的而且確咧。在呢一度咧，喺僱主裏邊咧，係都要根據勞工法例去處理咯。如果我個人覺得，即係如果因為孕婦佢係攞唔到嗰、那個即係檢疫嘅證明啦，喺個衞生上面能夠即係啲醫生可以俾到即係醫生指佢，咁而佢本身又冇辦法可以打到針，咁係咪唔能夠進入嗰個場所咧？咁呢度都要睇翻就係佢有冇一啲定期嘅檢驗嘅一啲程序喺度啦，係令到嗰個即係工作場所大家都認為係安全嘅、安心嘅。咁呢個途徑都係要做咯。如果唔係，始終都解決唔到。即係頭先講到嗰個即係擔心啊。不過就作為即係一個自己對嗰、那個即係保障自己啦，咁我都建議咧，就係、是、都即係希望醫生咧都能夠仔細睇到，如果有個別係真係唔得嘅時候咧，醫生亦都應該有一個責任咧，係出一個即係有效嘅證明書咧，係讓呢啲即係個別嘅孕婦咧係能夠獲得即係豁免嘅。 嗯，再一分钟到啦，会唔会其实雇主都好两难，或者有啲忧虑，就话会唔会雇主喺呢个经济情况之下都会借机用呢个方法去炒人咧？点睇呢啲讲法？ 我谂呢个讲法有啲即系偏颇嘅。嗱，如果你喺即系睇得到，我哋前一轮咧喺第五波之前咧，突然间我哋都好即系个市面好转咗好多嘅。咁、大家一路不断咁请。咁你睇個勞市場都嗰、那個失業率都下降好緊要。咁當然，如果突然間如果好似而家呢個疫情係咁嘅時候咧，就真係冇辦法，佢請咗翻嚟嗰啲都冇開唔到工。 OK， 咁嗰啲冇條件嘅僱主咧，佢要採取兩難嘅，佢唔做 十零秒到啫，就 即係就嘅下次以後嘅根本冇辦法維持落去。咁如果做一個痛苦嘅決定就係、是、即係。有部分係好似早期一樣咧， okay. 就係放一啲無薪假或者係啲分開上班嘅時間。 明白，同阿郭振華傾到呢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9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本土病例占7宗，全部在广西的白色市。

而家卫生署都有个叫豁免证明嘅表格噶嘛，有啲唔同嘅医学原因俾啲医生参考啦。系咪喺签发呢个医学嘅豁免证明书，主要都系参考呢啲原因，定系有其他原因嘅考虑嘅咧？都 即系系有各个医学界嘅代表同埋医学专科嘅代表喺出咗呢啲指引啊，咁样各科嘅指引啦，但系都唔系百分之一百完整嘅。即係好似有啲嚟到咁話心口痛咁打唔打針咁，你心口痛你都要做基本嘅檢查，除非你係睇開佢嘅。咁即係好似有啲發覺拉尾發覺90%血管塞咗，要即刻做通波仔嘅。咁即係你如果走去打針喺嗰段時間突然間死亡嘅，咁就唔知點樣算數啦。咁亦都有啲個血色素啊，即係頻率都好緊要嘅，血色素得六度咁樣啊嚟打針，問打唔打針？咁呢啲就要簽啲。證明書話佢即係要處理好個問題，然後先打得針啦咁樣咯。 嗯，即係所以都唔係淨係衛生署列明嗰啲嘅醫學原因，有其他你哋臨床見到嘅考慮。 唔係百分之一百完整啊，即係衛生署提供嗰啲多個業界個意見嗰啲就唔係完全包括曬嘅。 嗯，點睇有啲市民話其實都好難揾到醫生啊？而家呢段時間去揾啲醫生去簽呢啲嘅豁免證明書咯。 好多市民。即係而家最突論盡就係、是，即係聽到某一個醫生係會簽發過嘅，就擁住嚟睇啊咁樣。咁其實即係有一定嘅規矩嘅，即係好似如果你嗰個病徵係情緒病，係擔心啊、焦慮啊咁樣，咁呢啲就冇一個係醫學上嘅原因係簽發呢、這個豁免啊咁樣嘅。啊，咁有好多嘅，即係都未必有嗰樣嘢，佢擔心有嗰樣嘢。就想唔打針，咁呢啲就做唔到嘅呢啲就，尤其係從來都未睇過嗰個家庭醫生，即係第一次睇個家庭醫生就要簽嗰種豁免嗰張，咁呢個亦都係做唔到嘅啦，即係冇個資料去提供咯。 哦，懷孕嗰個方面，你哋點處理嘅？因為就喺科興同埋伏必泰咧，根據衛生署嗰個嘅指引咧，都有啲唔同嘅處理嘅。你醫生方面係點處理嘅？ 即係懷孕就。根據依、這個婦產科嗰度講就係可以係打針嘅，咁但係就係、是、即係有好多媽媽都有依個擔心，即係打mRNA 依啲針係即係以前未接觸過，喺懷孕嘅期間嗰陣時未接觸過，即係個資料唔係好齊啊咁樣，咁始終即係有依、這個咁嘅擔心係想唔打針嘅，咁即係睇下佢有冇其他嘅。情況唔打針啊，即係如果係冇其他情況唔打針嘅，都好難簽一張豁免嘅證明書俾佢嘅。 即係所以大緊肚或者想餵哺母乳呢一啲婦女都未必就咁呢個原因啊，就可以攞到醫學豁免證明喎，一般都唔發咯，係嘛？ 係，一般都未必得嘅。 呢個情況會唔會太嚴，或者都引起一啲即係相關嘅病人會有不滿啊？有冇聽到呢啲情況？ 但係依樣嘢即係。睇個醫生點樣做啦，但係如果你跟足嗰個指引去做嘅時候，就係唔係抗打針嘅原因咯。 嗯，暫時呢段時間有冇見到話即係好快就推呢個疫苗通行證啦？都多咗啲人去診所打針啊，或者問打針嗰啲情況。 係啊，有噶，即係我哋有啲職員都未打針嘅，咁即係變咗要喺今日之內要去。揾到針打啊咁樣噶啦，咁即係多數都係打科興噶啦，咁就，即係排呢個伏必泰就即係可能要排成幾個禮拜啊咁樣。 我見醫管局咧都話，即係近日有一啲即係自己驗到啊有陽性嘅求診者湧去急症室，咁見到就話即係醫療嘅設施飽和啦，都呼籲一啲病情較輕又非檢測陽性嘅市民咧去一啲私營嘅診所度求醫。你點睇呢個呼籲，或者有冇見到都多咗人係話啊自己驗到初陽，或者一啲快速檢測包驗到係初陽，咁就去揾你哋幫手，咁有冇啲咁嘅情況？ 即係我就唔建議初陽嗰啲係嚟私家醫生嘅診所，因為嗰個空氣流通啊，好多私家診所喺商場嗰度連窗門都冇一個嘅，啊咁就亦都如果接觸過超過15分鐘喺個診所入面，即係變咗個診所就被認為係有傳染性嘅可能啊，啲職員啊嗰啲冚唪都要全部都要去做 check up 啊咁樣，咁變咗即係如果有初陽嘅就唔應該去。私家醫生嘅診所嗰度去獲治療嘅，即係亦都 只係咗冇嘢好做嘅。你如果係呢個 Covid 嘅時候，即係我哋亦都冇嗰啲藥啊咁樣。咁如果你唔係做咗初陽嘅，你有啲病徵係呼吸道感染嘅，上呼吸道感染嘅，你亦都未做咗初陽嘅，咁你想喺私家醫生嗰度睇，咁即係除非係個診斷係好似呢個 Covid 所即係話咧，就即係私家醫生都應該可以睇嘅。但係即係如果係已經 check 咗係陽性嘅咧，就唔應該去私家醫生嗰度有機會傳染到其他病人同埋嗰個診所嘅其他職員同埋甚至醫生啊咁樣。 但你點睇醫管局嘅呼籲咧？同你呢個建議有相反喎，其實。 醫管局嘅呼籲係冇同醫學會傾過嘅，即係亦都冇同我唔知佢有同邊個私家醫生嘅團體傾過。咁即係佢單方面咁講出嚟，即係我琴晚聽到呢個我都覺得好詫異。即係呢啲臨急臨忙制定出嚟嘅意見，其實就有佢嘅風險同埋即係唔恰當嘅我諗。 OK， 好啊，唔該曬蔡堅，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蔡堅就係醫學會會長嚟嘅，咁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咯。生打上嚟嘅，早晨陳生， 係早晨， 係請講， 係我姓陳嘅， 係你哋嘅情況點啊？而家喺入邊， 我哋嘅情況咧就我六號咧就收到抗檢嘅，咁啊第一次抗檢係五號、六號、七號又要抗檢嘅啦，咁我抗檢成家人一齊去抗檢啦。咁啊，六号抗检，我抗检完咧，我就走去咧就睇下医生，医生话我喉咙有啲发炎，咁样因为当时我又有啲咳，有啲喉咙痛咁嘅，咁啊七号嗰日咧就收到短信，就话我系阳性啦，啊，我老婆啊仔啊新抱啊佢哋咧系阴性嘅。但是因为抗检呢就我是阳性啦，就要隔离啦，就全家人一起在这隔离啦。那么这段时间呢就等卫生防护处打电话来啦，但是到现在都没打来。 即是等了三日四日了现在是吗叫做。 没有联络过我，就叫我不要出街在家等。呢段时间咪传染咗佢哋咯，佢哋个个都出现咗病征喺度，又咳又发冷又成咯，咁样我哋又冇得走啦，咁点算咧？ 有冇再同即系卫生署嗰边反映，即系本身系你确诊，跟住而家身边啲人都有晒病征啦，咁样有冇反映过呢个情况？ 系打咗好多次电话都打唔通嘅，有人通就冇人听嘅，后嚟都打到讲咗好耐就有人听。但是他又转介第二啲到电话度嘅，转嚟转去，转到头都晕嘅。 OK。点处理啊？而家点算啊？而家都担心我屋企人咯。情况。 都冇联络，我哋都系全家人喺屋企，戴住口罩咁隔离咯。咁啊，本来我一个中招嘅啫，而家变咗几个中招噶啦。我觉得就，第二次抗检咧就就八号、九号、十号嘅，跟住最后第二次抗检噶啦。 暂时身体情况 O 唔 O K？ 即系系咪全部都打晒针？应该 系啊，佢哋个个都有打晒针嘅，我都有嘅。 O K 啊， 好 啊。就今日十号咧，最后一次抗检，如果唔抗检咧，又话罚钱，又话坐监咁啊。咁啊啊，咁佢哋系咪要去抗检咧？如果抗检，因为佢出现咗病征咯，要传染其他人噶喎，系咪啊？ O K， 唔该晒啊，陈生讲到。佢自己咧就係七號開始係話係陽性嘅，咁就因為一路都喺間屋入邊啦，咁同住嘅有老婆仔同新抱一齊，咁而家都話出現一啲嘅病徵，咁佢亦都聯絡過相關方面，就暫時都係未入院啦，亦都係話打唔通電話一個咁嘅情況嘅。仲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你好。 係，請講。 本身我就未打針嘅。 係。 咁其實因為點解我未打針？本身我就係一個曾經中過風嘅。做过通波仔手术的人，其实我今每半年一次都要翻埋医院复诊嘅，咁其实对咗就复诊就问个医生，医生又唔答我打定唔打得，咁我想问点咧？其实我心口都仲痛嘅，有，咁唔系我唔想打，本身我就仲我风，我有药物敏感，又三高。糖尿，问医生又唔答，每次翻去 抽完血个报告稳唔稳定，又乜都唔讲，咁、你叫我哋呢啲人点咧？唔系我哋唔想打，问医生，医生又唔答，咁我觉得冇理，我冇可能一教飞咯。你话我未中过风冇问题，但我做过通波就系做手术啦，我又有药物敏感，究竟我打定唔打？而家你又话要咁样啦，咁你咪将个将一啲问个医生，医生又唔答，仲食紧药，咁我呢个政府想点咧？我真系我好无奈啊！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佢都系担心自己嘅身体情况，咁又系亦都讲到话医生系即系答唔到到佢咧，究竟系系咪应该打嘅情况嘅？有关于疫情啦，都同呢、这个都同疫情有关系嘅。蔬菜供港方面就早排都见到一啲跨境司机咧喺内地确诊啊，咁就敏感到嗰个口岸货运系受到影响啦。咁啊，见到深圳市口岸办咧，寻日就通报再发现有两名嘅跨境嘅货车司机咧，对于新冠嘅病毒咧检测咧系呈阳性嘅。咁即系2月4号起，夹埋有7个嘅跨境货车司机咧系受到感染。之前就话对蔬菜供应咧系有一啲嘅影响嘅咁。对于这个情况，请一位嘉宾同我们谈先。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你好啊，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因为一些的蔬菜供港受影响，菜价之前都见到是加了不少在街市那里。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情况，或者有什么建议啊？ 其实我们都留意到的情况，就是上一过去呢，可能过年前后呢，那些菜价呢都会有可能不同程度的升幅，因为刚刚过完年的时候呢，个情况呢是都系咁嘅。咁但係今年呢个情况呢系特别厉害嘅。例如可能即係几蚊嘅一斤嘅菜心可能会去到即係几十蚊一斤。咁嗰啲豆苗更加百几蚊一斤啦。咁其实比个肉价呢都仲系贵。咁所以呢个情况就唔系一般即係可能正常过年后嘅情况。是受到疫情影响呢个供应量大减嘅情况之下呢，咁令到个价格呢系扯高咗嘅。 即系香港嘅蔬菜供应大部分嚟自内地啦，即系针对成个内地供港嗰个嘅流程，你哋系咪都有啲建议喺度？ 我哋其实而家都有一啲嘅建议，啲都同业界去商讨过嘅。现时咧，其实即系蔬菜供港嘅流程咧，主要有两种。咁第一种咧，其实特别喺疫情之下啦，疫情之下咧，而家啲司机你要上到去内地咧，将架车就摆喺个接驳场里面咧。跟住就將架車交俾個內地嘅司機咧，就去菜場攞貨。咁呢個時候咧，嗰啲跨境司機咧就會去一個驿站休息，或者好啲嘅話咧，可以有酒店咧係去休息一下嘅。咁當啲菜咧係攞翻去接駁場嘅時候咧，啲跨境司機就會揸翻架車落嚟香港。咁呢度就會有兩種做法，一種咧就會入曬批發市場，咁跟住由批發市場再轉啲菜去各個唔同嘅市場啦。第二種嘅做法咧，就會直接落嚟香港之後咧，就派街嘅。咁派街嘅做法係點咧？佢就可能落到嚟嘅時候咧，咁因為個司機要揸住嘅車去到唔同嘅點派街咧，咁個中途咧就會有一啲嘅搬運嘅工人係會上佢哋架車，咁帶佢哋咧去派去唔同嘅點嘅。咁喺呢一個嘅派街嘅過程裏面咧，會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士咧，係上佢架車。咁所以咧，會有機會咧，有多重接觸咧個風險咧，係增加咗。內地咧就其實就一個鏈條式管理啦，基本上佢就唔會接觸到其他人嘅。咁但係香港派街咧就會接觸好多人，咁所以我哋建議咧，就應該疫情之下咧，就類似而家嗰啲機師嘅模式咧，就最好就點對點嘅模式，喺內地擺低喺接駁場，香港咧就啲菜咧全部車曬嚟批發市場，跟住咧司機係唔落車咧。就由批发市场咧，再啲将啲菜咧系送出去唔同嘅市场或者系食肆嘅，咁我哋就建议用呢个做法。 而家有几多部分嘅菜系即刻运去批发市场？有几多系好似你话派街去唔同嘅街市嘅点嗰度落货嘅？ 事实上咧，而家咧其实就过去啦，以往即系传统嘅做法就全部去晒批发市场。咁但系即系其实近年咧系即系多咗好多嘅叫做直销菜。咁過去我哋都曾經反映過，喂，直銷菜有啲問題喎，例如個監管啦，同埋個出咗事點樣追蹤啦。咁而家咧，其實我哋係就算我或者政府都未必有個數量咧，係可以答得到大家。因為點解咧？因為個派街個數字咧，其實而家係統計唔到嘅。 只能夠統計得到即係每一日批發市場有幾多量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我哋要喺疫情之下咧，最好就規管翻點對點，因為點解咧？全部蔬菜咧係集中翻個市場裏面咧。第一，政府知道嗰個每日嚟貨嘅量；第二，大約知道個批發價格。早幾日咧有啲嘅情況，當然啦，點解佢升到咁高咧？有一啲嘅情況可能真係個供應係減少咗好多。咁第二種咧，亦都唔排除咧，其實大家係一個恐慌啊，唔知道個量咧今日同聽日係點咧？結果咧有啲有機會係即係可能趁火打劫啦，有啲亦都係恐慌性咧，可能聽日都未必有菜做唔到生意，今日不如買高啲啦。咁令到嗰個價格咧，亦都係唔穩定啊。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一來就建議喺個防疫裏面即係減低個跨境司機嘅風險。 Okay. 二來咧喺個市場裏面咧控制個價格同埋供應咯。 但我想知啦，譬如真係全部運曬批發市場，你都要再有人手再運翻去啲零售點啊、街市嘅鋪頭咁樣噶嘛？有冇咁多人咧？因為應該用多咗人噶嘛，理論上 係 咪？ 其實而家呢個問題咧就係、是、跨境嘅司機嘅人手就會比較短缺一啲。因為就跨境司機嗰、那個即係、就是、要求對佢哋都比較嚴苛啦，又要即係、就是、上到佢哋去到疫站，其實唔係好舒服嘅咋、 嗯， 可能一等要等幾個鐘，咁而又要攞24小時核酸報告，咁所以其實即係而家係跨境司機個人手反而係越嚟越少，甚至乎醖釀一個離職潮，已經有 15% 嘅跨境司機咧已經係遞緊一啲嘅離職信或者要辭職，咁、 嗯、 但係相反，其實去到批發市場再接駁出佢咧。其實是靠一些本地的司機或者本地的派貨的人員而已，那這一方面的人員其實是比較充足的，那所以人手是即係冇問題，因為點解咧？呢一部分其實唔需要申請佢哋去做一啲豁免噶嘛。 嗯、 但係跨境司機嗰部分咧，已經要做曬登記啊、豁免啊等等。咁所以個數量其實係有限，加上一個嘅中招嘅話咧，其實隨時影響到咧係幾十個嘅司機咧，都係要一齊喺內地嗰度隔離嘅。因為而家嘅做法就係咩？一個中招，跟住如果同佢同一個直站休息嘅人咧，或者同一個酒店同層嘅人咧。全部都要去曬隔離嘅，而且前後15分鐘出入嗰個地方咧都要去曬隔離，咁所以我哋計過啦，一個中招隨時係四五十人咧都要被隔離嘅。 O、okay, K， 即係連帶影響其他跨境司機啦。不過見到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都話會向一啲跨境司機派一啲快速測試包，等佢哋喺過境深圳之前咧可以自己做咗檢測先嘅。點睇呢個做法有幾大幫助呢？又？ 呢個幫助係當然有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最緊要咧，就係呢一個做法係內地都承認嘅嘛，啱唔啱？而一個問題就係你要做一種做法就係、是、香港同內地大家傾好係接受嘅做法。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只能夠話可能即係提供多一重保證。咁但係有起事上嚟，其實可能都係一樣會去隔離啊，或者係連坐咁樣去。影響咁，所以我哋其實俾多一個建議咧，就係、是、除咗要點對點之外咧，其實喺內地嗰、那個休息點咧，例如嗰啲疫站啊，或者係跨境司機嘅休息酒店咧，係咪可以俾多幾間佢哋，或者建一啲嘅類似貨櫃式嘅俾佢哋去休息咧？咁、 嗯、 變咗一旦真係唔好彩有人確診中招嘅時候咧，就算連坐都好咧，那個影響嘅範圍可以減少咯。 OK， 好啊，唔该晒刘国芬，多谢你。刘国芬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内地供港蔬菜嗰个情况啦。见到《星岛日报》啦，都有访问到香港食品委员会主席吴永恩嘅，咁佢就提到话蔬菜供港咧，都寻日嚟讲就十分畅顺啦，已经恢复正常供应量九成，相信咧就已经足以满足到本地需求。雖然話未回復到十足嘅供應量，咁佢就話原因咧，主要就係一啲個別嘅加工場咧出現咗確診個案之後咧，仍然係需要時間去消毒啦。咁處於一個圍封嘅狀態，咁估計蔬菜供應量咧可以喺未來三四日咧回復正常。咁佢哋都有睇過個別一啲街市，譬如樂富嚟講咧，見到菜價咧都仍然高，譬如菜心一斤咧去到賣到成35蚊啊，生菜芥蘭亦都賣到30蚊一斤。咁啊，但係都話觀察到啦，仍然係唔少市民咧係幫襯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